据南朝鲜京乡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全国教职员工会和全国公务员工会代表42239名成员11月4号发表时局宣言，要求朴槿惠辞退。他们在时局宣言中指出，坚决拒绝站在不义的政府一边，强烈要求朴槿惠辞退，现任政府解散。